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当唐三一步跨出光门的同时，整座海神殿内的光纹全部变成了蓝金色，似乎在兴奋地迎接着王者归来。七座圆台上，光芒瞬间收敛，露出了唐三的六位伙伴的身影。众人的目光同时集中在唐三身上，他们的目光中有羡慕，有庆幸，有欣慰，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嫉妒，但更多的却是兴奋，为了唐三的传承成功而兴奋。史莱克七怪中终于出现了一位神奇，但不论是戴沐白、奥斯卡还是马红俊，都在暗暗地下决心，唐三是第一个，但绝不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后一个成神的，总有一天他们也要向那个境界迈进。六怪身前，除了小五面前漂浮着三颗金色的神赐魂环之外，其他人每个人身前都漂浮着一枚。唐三没有开口，抬头看向海神殿殿顶，缓缓举起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在这海神岛上，海神山顶的海神殿中，他要向所有大海中的生命宣布，护佑着他们的海神回来了。蓝金色的光芒呈现出一圈圈波浪，向殿顶凝聚。轰然巨响之中，整座海神殿周围的墙壁瞬间消失，就在那蓝金色的光芒中消失，只留下了神殿中那七座圆形平台。巨大的蓝金色光柱冲天而起，化为一道无与伦比的海神之力，直入九天高空。这道光芒是那样的恢宏博大，这道光芒又是那样的震天撼地，令海面上的天空完全变成了同样的颜色。大海沸腾了，海水瞬间暴涨百米，所有的海中生物都疯狂地向海面游动。在那庞大的海神之力牵引下，他们争先恐后地去看大海上已经变成蓝金色的天空。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的神色变得异常平静，他并没有因为这恢宏浩大的能量而兴奋，在他的神念之中，只有温和的抚慰，抚慰着所有的大海中生灵们心中的悸动。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此时已经双膝跪倒，恭敬地朝着唐三的方向拜了下去，他们眼中的悲伤此时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有近乎疯狂的兴奋。就在那蓝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的一瞬间，唐三的神念已经侵入他们大脑之中，将海神对他说的那番关于波塞西归属的话烙印在了这七位守护斗罗脑海之中，令他们心中那最后一丝芥蒂消失无踪。海神岛上的所有住民此时都已经来到了空旷的地方，朝着海神山下的方向拜伏下来，他们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多少年了，经过了多少代人，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等到了海神大人的归来，那是他们的信仰。海神岛外海面上，魔魂大白鲨族群全部出现在水面，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更是望着海神山的方向，望着那冲天而起的蓝金色光柱，大大的眼眸中流淌着激动的泪水。 从这一刻开始，我将真正成为大海中的霸主，因为我曾经做过海神大人的坐骑。 紫珍珠岛上，所有的海盗看着远方的一幕奇景，看着那蓝金色的天空，他们都呆住了。那来自海神的威压令每一个海盗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吉祥和紫珍珠并肩而立，看着那海神岛方向的巨大光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吉祥却隐隐从那蓝金色的光芒中感受到了他老师唐三的气息。 终于完成了吗？唐三，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海神，我在这里等你。 海滨，千仞雪背后的六翼同时舒展开来，天使之剑也随之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他遥望着天空中的蓝金色，抬起手，天使圣剑直指苍穹，炽热的光明胜利轻而易举地与太阳沟通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赤金色光柱，出现在天与地之间，也是太阳与天使之神之间。这是他的挑战，向新晋海神唐三的挑战。武魂帝国，武魂城中，在漆黑的暗室之中，全身紫黑色的身影面前正出现了一个紫黑色的巨大光门，他的一只脚已经就要踏入那光门之中，可也就在这时，光门却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一层淡蓝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这是又一个，竟然又是一个，好好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一边说着，他坚定地迈出了自己的步伐。那紫黑色的光门仿佛吞噬了所有的光，下一刻，那紫黑色的身影与光门一起，就在这充满阴森气息的暗室之中一同消失了。那蓝金色的光芒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才完全结束。唐三缓缓闭上双眼，感受着天与地之间，感受着大海之中的每一声呼唤和膜拜。信仰之力滋润着他的心，大海中无法计数的生灵正在以他们最虔诚的声音呼唤着自己，而唐三的海神之力也就在这信仰中升华。八翼缓缓收敛，闭合在背后，唐三收回了自己的海神神力，他已经用自己的神念向整片大洋宣布了海神的归来。从这一刻开始，没有谁再能玷污海洋，他将完成海神的使命，守护着海洋中的每一分海水。 小三，恭喜你。 戴沐白看着唐三，眼中光芒多少有些怅然。曾几何时，他还是史莱克七怪中最为强大的大哥，可现在他与唐三之间的差距恐怕永远也无法拉近。看着全身笼罩在海神神装之中的唐三，他甚至觉得有些距离感，毕竟从实力上来看，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们干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不认识了吗？我早就说过，神不过是人力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达到的境界，神也依旧是人，只不过是更加强大的人而已。你们的年纪和我都差不多，也同样是人类中的天才，或许用不了多久，你们也会和我一样来到这个领域之中。你们也看到了我传承的过程，也听到了我和海神大人的交谈。身为一名神，他过得似乎还没有我们人类幸福。我永远是史莱克七怪中的唐三，你们也永远是我的兄弟姐妹。 一边说着，唐三身上的蓝金色光芒突然收敛，所有铠甲甚至是海神八翼都像是融化了一般融入他体内，只剩下一件蓝金色的长袍覆盖在身上，就连他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都化为了一道流光，没入额头中的海神烙印内。前一刻他还是震古烁今的一代海神，但在这一刻完全收敛了气息的唐三感觉上还不如一名普通魂师，看上去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类。当然他的头发比以前长了不少。 哦，太好了，三哥还是三哥，我还以为三哥成神之后会高高在上呢。 我怎么没这么觉得，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怕武魂殿了，我们有三哥坐镇，那个千仞雪还算什么？ 其实对付武魂殿你们才是主力，我可不是。 气氛重新变得轻松起来，众人先后从自己所在的平台上跳下来，聚集到唐三身边，他们身前的神赐魂环也被各自抓入手中。唐三微笑着拉起小舞的手，小舞的手是潮湿而冰冷的，唐三有些愧疚地看了他一眼，他知道小舞手中这冷汗都是因为担心自己而出现的。 我们是主力，小三你没搞错吧？ 当然是你们，难道还是我不成？我是已经成就了海神，但武魂殿那边也有天使之神千仞雪在啊。刚才他已经向我发出挑战了， 等到了战场上，我和他这一战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就算我能够战胜他，恐怕也影响不了战场上的大局。真正能够改变战场上局面的应该是你们才对。你们现在的魂力应该都已经达到瓶颈了吧？那你们还在等什么？难道你们不想赶快达到人类的巅峰吗？ 是啊，尽顾着为三哥高兴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哼，我也要成为封号斗罗了，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等我回去，香香看到我成为封号斗罗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哎，你们说我弄个什么封号好啊？ 叫邪火斗罗好了。你以前不是常说邪火上来压不住吗？你那武魂又是邪火凤凰变的。 放屁，老子才不叫邪火斗罗，难道你要叫香肠斗罗吗？还是蘑菇头斗罗，或者是苍蝇斗罗？ 先别管自封什么，小三说的对，让我们先成为封号斗罗，拥有了封号斗罗的实力再说吧。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这次沾小三的光，这么快就能进入九十级，我可不愿意再等下去了。 一边说着，戴沐白直接在原地坐了下来，拿出自己刚刚获得的神赐魂环开始修炼吸收。众人相视一笑，各自盘膝坐下，只有小五依偎在唐三怀中没有动。得到了海神神力余波的能量，史莱克七怪众人的魂力都提升到了巅峰，哪怕是小五的魂力也稳定地站在了九十级之上。他之前吸收了大量的深海魔晶能量，本来就已经到了八十级，此时完成了顶级一考，又奖励了十级魂力，怎么说魂力也突破九十了。再加上吸收的海神能量，真正魂力等级达到什么程度，还要等吸收了神赐魂环后才能知道。 小五，你也吸收魂环吧。 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哥，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不论什么时候都不离开我身边。吸收魂环不急，我想和你一起去。 怎么，你还不放心我？ 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怕被人家比下去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